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新中国成立60年，经典作品万万千，搭乘娱乐大篷车，重温精彩，听个遍。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，要继续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。时光荏苒，我们来到了1987年，在中国娱乐事业发展的过程中，这一年绝对占有着重要的位置。在1987年，以二子为主人公的喜剧电影成了系列，正式与观众们见了面。在这一年，冯巩也触电大荧幕。在这一年，张艺谋的《红高粱》首次获得了国际 A 级电影节的大奖，这也标志着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。下面呢，咱们就来欣赏电影《红高粱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 据我老家的人说，我罗汉爷爷是当了共产党，受指派收编各路地方武装一同抗日。我看过县志，县志载日军抓民夫累计40万人次，修筑张平公路，毁家河无数，杀人逾千。刘罗汉在青沙口前被日军剥皮凌格示众，刘面无惧色，骂不绝口，至死方休。 杜国儿，跪下，这是你罗汉大叔酿的18里红，磕头喝酒。是男人，把这酒喝了，天亮把日本人汽车打了，给罗汉大哥报仇。 九月九酿新酒，好酒出在咱的手。 好酒， 喝了咱的酒， 上下同济不可松。 喝了咱的酒， 自饮壮阳最不愁。 喝了咱的酒， 一人战斗请杀头。 喝了咱的酒， 见了皇帝不磕头。一字亲三六九，九九归一跟我走。好酒好酒好酒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影《红高粱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1983年底， 不出北京电影学院不久的张艺谋作为摄影师，与他的同学张君钊、何群和萧峰拍出了一个和八个，宣告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诞生。随后他又跟陈凯歌合作推出了第五代的钢鼎之作《黄土地》。1988年，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《红高粱》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人捧回了第一座金熊奖，正式开始了他辉煌的导演生涯。同样在1987年，陈佩斯主演的两部喜剧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这就是《少爷的磨难》和《二子开店》。前来说一说这《少爷的磨难》，这部电影根据法国作家儒勒·凡尔纳的小说《一个中国绅士的磨难》改编而成，导演吴贻弓，主演陈佩斯将这个完全法国式的喜剧加入了更适合中国的笑料，并且结合得恰到好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陈佩斯电影当中还首次反串表演，男扮女装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欣赏电影当中陈佩斯扮演的金福，为了躲避军阀女儿的纠缠，女扮男装，没想到却被军阀纠缠的片段。 怎么样，二位先生？我先洗吧。 哦，这不行啊。 我明白。非常抱歉，请别把门关上。 你不用怕羞。 什么意思？ 把门开着。 你们太无耻了！ 你的安全 保护你啊， 所以，弗莱先生，你不能睡觉，我们要， 大人，就这些， 啊。严加防范，再坏了我的好事，我要你的脑袋。 是。 啊。哎。 两个美国佬， 你们对一个小姐就这样无礼吗？ 小宝贝儿，是我 啊！混蛋，滚蛋！ 小宝贝儿，听见你的声音，我的心都要化了 啊！你不能进来呀、啊！出去！你不能进来！出去！ 小宝贝儿，我来了，别紧张， 快点，快点， 放心吧，不到明天早上，他们是醒不过来的。 你这个老色鬼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我要你做我的八姨太太。 什么？做你的姨太太、 啊、我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我再把金福抓到手就双喜临门了啊！别费心了，宝贝儿，这上下左右都是我的人。宝贝儿，我来了。 你不能这样， 请你放尊重一点，请你放尊重一点。你不能这样。 谁？ 不是我！ 我 还 不 好！ 小姐，请放心吧，所有的事儿都解决了，没事了。 没事。 我到外面去等您，我到外面去等您。 别走，先生， 他呢？您放心吧，不到明天早上他是醒不过来的。 真羞死人了。 听过了电影《少爷的磨难》之后，我们再来说一说陈佩斯主演的另外一部喜剧电影，那就是《二字开店》。其实陈佩斯早在《夕照街》当中就已经扮演了一个叫做二字的青年，当时他就和自己的父亲和解，不如把一个角色做成系列，陈强也觉得这是一种方法，就这样二字系列电影问世了。最早的一部叫做《父与子》，其次就是这部《二字开店》。下面呢，咱们就走进电影当中，再去重温其中的片段。为了开店，二字让自己的父亲坐镇，但是父亲却不肯换上店服，二字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 什么？你保证让我穿上啊？想拿我当猴耍呀？啊？ 您是党员，总得带个头嘛。 去去去，滚一边去！ 爸，我笑什么笑？ 我说爸，我可跟您说啊，您是这个店的成员了，不能搞特殊化嘛。您是当过领导的，更应该懂得尊重领导的重要性。 谁是领导啊？ 我呀，我是经理，您得听我的。 胡扯！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糊涂了你。 这， 来来来，给我端上。 我， 给我端上。给我送洗澡间去啊。 其实 快点吧。 爸，您要是实在不想穿店服，我看您就离开我们店算了。 怎么，你想撵我走啊？没门。 可问题是，他店总得有店规啊。我穿这身店服他是为了 这个店是我给你们出的钱担的保，我就有责任看着你们。 是啊，可问题、 去去去去、二位过了过了过了，我看这事儿啊就免了吧， 就免了，别 穿了，别穿 了，行了行了。对， 咱们工人 看你何必那么认真呢？ 行了。 怎么？ 小弟，老爷子，您今天是穿还是不穿？一句话。我就是不穿，我看你把我怎么办？ 小弟每日工作吗？在那高楼大厦， 不穿，我看你穿不穿。 哎，你怎么把衣裳给我拿走了？给我拿回来，拿回来！ 让您穿便服， 我就是不穿。 这可是你自己扔的，好，你扔，我也会扔啊！ 扔！ 行吧你， 你敢扔？我看你敢给我扔。 别惹不起阎王惹小鬼儿， 就是光扔我 二 算能耐呀， 别这面啊， 你敢给我扔、 你看我 干嘛？好你个兔崽子，你哎呦，你给我拿回来。 不拿， 你给我拿回来。 就是不拿， 你给我拿回来，你给我拿回来不？ 好好好，这个给你穿上。 我不穿这个，你给我拿走，拿走， 不穿， 拿走， 不穿带光着吧。 哎，我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，我穿我穿我穿嘛。 这会儿知道服从领导了，早干嘛来 着？你个兔子！ 哎呦，哥们儿，这回真可以。 怎么样，哥们儿？ 服了。 你，一小道，都服了是吧？ 服了。 换衣服去。 小子，等着吧你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《二字开店》的精彩片段了。在1987年，我国有一股风潮正在进行着。这就是霹雳舞，当时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着迷于这种舞蹈，什么擦玻璃啊、传电啊、太空步等等，都在那个时候成为了大家竞相模仿的舞步。在当时的大街小巷，随处可见年轻的小伙子手里拎着个便携式录放机。就在霹雳舞形成的热潮的同时，反映霹雳舞的电影《摇滚青年》问世了。这部由陶晶主演的电影一经上映就立刻吸引了非常多的人，而且他们多半都是为了一睹陶晶的风采。 除了电影之外，陶晶还在春晚的舞台上大秀起了她的舞蹈。下面呢，送上陶晶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歌曲《跳起来》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欢迎回到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，我们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。在1987年，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首次被搬上了荧屏。这部耗时3年多时间拍摄完成的电视剧一经播出，立刻造成了巨大轰动。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，这部电视剧已经被各地方电视台轮番播出多达800余次，而且陈晓旭版的林黛玉、欧阳奋强版的贾宝玉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最认可的红楼梦中人。下面咱们来重温电视剧当中林黛玉初入贾府和宝玉相识的这个片段。 老祖宗， 怎么外客没见就脱了衣裳，还不见过你妹妹？ 这个妹妹我见过。 又胡说了， 你怎么能见过他呢？ 虽然没见过，却看着面善，就算是旧相识，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。 那更好了，要是真是这样，那就更和睦喽。 哎，妹妹读过书吗？ 只上过一年学，些许认得几个字。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？ 黛玉。 黛。哎，表字是？ 无字。 我送妹妹一个妙字，就叫频频二字最妙。 这出自什么典故？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，西方有时名黛，可代画眉之墨。林妹妹眉间若蹙，取这两个字是再妙不过了。 这又是你杜撰？ 除四书以外，杜撰的也太多了，我就不能杜撰一个？妹妹有玉没有？真的没有？ 哥哥的玉是件稀罕物，怎么会人人都有呢？ 什么稀罕物？我不要这老石子。 二哥哥，好。哎，二哥哥， 别长呀。你生气打人骂人都容易，你何苦摔那命根子？那是你的命根子。 老太太，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现在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，我为什么偏要那个破石头？ 你这妹妹原来也有玉，你姑妈去世的时候把她的玉带去了，这也是尽你妹妹的一份孝心。你姑妈在天之灵看着玉就全当看着女儿了，人家说没有是不愿张扬的意思。哼，别再胡闹了啊，当心你娘知道了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。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，为什么这样一部只有36集、没有运用任何电脑特技的电视剧竟然会拍摄了长达3年的时间呢？其实在1984年，这部电视剧进行了演员的挑选工作，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娱乐史上的第一次海选。在演员挑选完毕之后呢，又对这些演员进行了红学知识普及以及琴棋书画的培训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道具组的工作人员也是尽心尽力地设计出了最符合原著当中的道具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，慢工出细活，所以这部电视剧才能在岁月的长河中依旧保持着原来的魅力。好了，看一看时间，我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马上就要结束了，送上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曲《汪凝眉》，来自陈粒。歌声当中我们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再次启程，诸位稍后见。

哎， 等你呢。 什么事儿？ 中午别回公司了，有饭局。 谁的饭局啊？哎， 宝康的。 宝康？ 嗯。 他怎么想起来这份仔啊？ 他给丁小鲁打电话，让叫上林培，明细吧。 哦， 不吃白不吃。 砍什么呢？ 这老师正砍万人大餐厅呢。 万人大餐厅？又是故事。这可不是故事，已经谈得差不多了。花旗银行答应贷款，年期6%，就等中国银行担保了。 这不可能吧？你当这是中国人拿钱给越南当美国佬呢？ 商业贷款没听说过有那么低的， 不定谁蒙谁呢。 就是，再说了，你这万人大餐厅，中国人吃不起啊，你能骗那么多老外吗？啊，哎，就打你是一天两餐，一餐一巡，这每年也得700多万吧？那得雇多少八国联军呢？ 你对目前世界上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。无产阶级队伍人没少，这资产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。这外国人整天憋足了劲儿干嘛呀？不就上中国吃来了吗？你看人外国人的肚子， 办不了。中国银行从来不为这种野鸡项目担保。 哎，我记得你好像说过，你们家有一远亲，原来在中国银行一副行长家当过阿姨。 没错，你要想拐他们家孩子，我能跟他说说。 这什么话呀？办不成没关系， 我就是抱着办不成的决心办的这件事儿，办成了锦上添花。办不成也早在我意料当中，总之我对前途永远充满了信心。 现在这事儿啊还就得这样。 哎， 你们先聊着，我先走一步。 走了？别走啊，一会儿跟我一块吃吧。 得歇了，我已经过了那为一顿饭什么都能不干的岁数喽。 拜拜，哥几个。 慢走啊。 这位也是一空手道。 听过了电影《顽主》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说同样在这一年播出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，这也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采用了电脑特技的影视剧。很多朋友第一次观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，心里都很好奇，到底这齐天大圣他怎么翻筋斗云呢？金箍棒他如何变大变小呢？如来佛怎么会有如此高大的体型呢？还有孙悟空众多的小法术等等。或许在现如今的观众看来呢，这些特效很简单，甚至可以说有点虚假，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，这些足以让观众们瞠目结舌、目瞪口呆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重温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当中孙悟空如来斗法的片段。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？敢来制住刀兵？ 大胆的猢狲，如来佛祖在此，休得放肆。 哦， 听说你猖狂村野，屡犯天规，要夺玉帝尊位，是何缘由？ 常言道，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，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，把尊位让给我坐。 你这猴精，不知你有何本领，敢占天宫圣界？ 哼，我的手段多着呢，我有72般变化，万劫长生不老，会驾筋斗云，一纵就是108000里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？ 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，我却不信。 不信？不信我打给你看啊！ 慢，我和你打个赌。 哦，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，就算你赢，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，把天宫让给你。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，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，休得再来吵闹。 如来，有道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，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？ 做得，做得。 可不许反悔。 不悔，不悔。 一言为定。 来。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，老孙走了。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，想必到了天边了吧。不好，这五根柱子不结实，要是捅断了，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，可不得了。我得赶紧走啊，我得留下个记号，免得那胖老头赖账。嘿嘿嘿嘿，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，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。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。 我去到天尽头，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，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。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？啊、嗯？哦，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？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？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。其实啊，在拍摄的过程中，除了特效的运用让剧组的工作人员比较头疼之外，人员的紧缺也成了剧组一大难题。在2009年4月2日，在《西游记》中扮演沙和尚的严怀礼因病去世，众多网友在网上悼念他，并且将严怀礼在《西游记》中扮演的角色全部搜索出来。其实除了沙僧之外，还有另外7个角色都是严怀礼客串演出的。不过尽管如此，这部电视剧在当时仍然风靡一时，至今还能在各地方电视台看到它。好了，看一看时间，我们今天的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为您送上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当中的主题曲《敢问路在何方》，来自蒋大为。歌声当中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坨坨，技术叮当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